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挣脱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一些理念是非常棒的，有助于你的生活，让一些事情变得简单，或者说让你更加快乐，过得更加充实有意义。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比如说，找出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几件事，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重要，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为看重，你穷尽一生想要完成的事情又是什么，别让繁杂的琐事遮盖你行走的初心。还有就是审视你的时间，列一张清单，记录一下你今天要完成的事情，过得有条理一些，条理化你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一点条理都没有，是因为我们对生活从不加以思索，总是在忙东忙西的。你应该停下脚步，想想看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学会拒绝，拒绝是简化生活的关键，不然你的负担会比较重。定期整理房间，还有清空你的收件箱。像清空收件箱这个我是比较有体会的，可能觉得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动作，但是就像整理房间一样，你的心会变得清爽，也会更加的有效率，是一个好习惯。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吧，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吧，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开。来看一下不错的生活理念还有哪些，比如说控制你的购买欲，避免沦落为一个物质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者，花时间和自己爱的人相处，还有找出时间独处，独处也是很重要的，你会思考，或者写日记都是很棒的。还有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可以保持你对生活的敏感度，让你知道你的周围和你的内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健康饮食，锻炼身体，这就不用说了。学会释放压力，找到适合你的方式释放你的压力，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宣泄方式，比如说写作、画画、跳舞，还有现在很多人喜欢练的瑜伽。轻装上阵，不要总是把你的背包弄得鼓鼓囊囊的。还有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简单的乐趣。什么简单的乐趣呢？也是可以列一个清单，比如说周末做哪些事情比睡懒觉更舒服呢？最后两点，保持镇静，保持淡定，还有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好了，就唠叨这么多，也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畅。在这里愉快的听歌吧。 窗外又飘着下雨，思念着你，虽然我已经不再拥有你，不断地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虽然我还是无法忘记你。曾经我和你哭泣，曾经我们紧紧在一起，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爱着你。也许我和你分离，也许我们无法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走起。知道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肃然醒来，心情肃然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平时喜欢关注星座吗？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喜欢看星座的东西，可能不能说是100%的相信，但是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个妹妹，她就下载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软件，每天都关注星座的运势啊之类的，然后她真的是会根据她的星座每天的幸运数字、幸运颜色去看自己穿什么戴什么，觉得她每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好了，我也看到了星座的东西来跟你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不知道的水瓶座，我认识的水瓶座还挺多的，来看一下准不准。比如说不要再为猜不透水瓶在想什么而苦恼了，其实他只是在发呆，脑子里比你的都还空。看到这句的时候真的是想到了我身边一个非常爱发呆的水瓶座。还有这句说，水瓶常常嘴上说着没事儿，但心里碎成渣，一吹就散的那种级别，你会不会比较玻璃心呢？就像很多人都说水瓶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没什么，比如说分手啊什么的，他就会在安安静静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特别难过，一个人流泪，但是还要逞强。其实这样的话，不管是不是星座，是不是对号入座，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不开心总会过去，你会越来越坚强。好了，不说星座了，在这里继续来享受好音乐。 多少年向往的日子总感到不好神秘，多少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也曾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一些时令蔬菜来跟你说一些，比如说香椿芽是比较润燥的，从汉代开始啊就有食用香椿的记载了。它独特的香气，不接受的人觉得是恶臭，喜欢的人呢则认为是春天的味道，有食疗的作用，主治外感风寒、胃痛等等。还有芥菜清热明目，豌豆苗益中养脾。豌豆苗在有的地方也叫龙须菜，只吃它的那个嫩梢和嫩叶，清香柔嫩，在餐馆里也是非常金贵的一道青菜。这些菜呢都特别有春天的味道，可以多吃一些。好啦，在这里继续来放松听歌。 走过你的身边，留住往事一一浮现，梦的尽头谁逗留，谁回首抹去你千百愁，牵手放手停留，回眸擦肩而过，千年时空里谁为谁蹉跎。如果你我注定悲剧的走一路，谁为我们拉开序幕，转动时间的轨迹，绽放着透明，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就织成长发，数不尽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是谁的身影，谁唤醒尘封中的心灵，我正看到你微笑，浅浅的思念还挂在眼角，双手交错何时紧握，不想错过，没有你谁能读懂我寂寞，祝你的拥抱，谁还在乎天荒地老，是谁还站在窗外，谁仍在等待，等待着永远不会散去的阴霾，是什么渐渐冰凉，你是世间海洋，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长，放着透明，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就织成长发，数凭你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是谁还站在窗外，谁仍在等待，等待着永远不会散去的阴霾，是什么渐渐冰凉，你是世界海洋，是你的路为何永远那么 这里看着时间流过，那怕我会爱上了这条路，是在看着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举行廊坊及各县市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现场会，我市领导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崔邦文、刘月、梁宝杰、刘伟同我市各镇区街道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项目单位代表在我市分会场参加现场会。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宣布廊坊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廊坊市市长陈平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要素保障、保证项目质量三个方面对项目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廊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贾永清主持现场会。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我市分会场介绍了我市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情况。他说，我市本次集中开工的1元以上项目共16个，总投资81.5亿元，年计划投资28.7亿元，其中投资超10亿元的项目有3个，投资超5亿元的项目有2个，5亿元以下的项目有11个。韩占山表示，我市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借协同发展大势，提高招商选资的层次和标准，借园区综合改革东风做强高端承载平台，以行政审批局建设为契机压减审批时限，以深化机关作风整顿为保障，优化项目服务，推动我市项目建设再上新水平，为加快建设创新驱动经济强势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近日，市政府与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签约仪式。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燕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梁宝杰、副市长李海滨出席签约仪式。韩占山主持签约仪式并致辞，他说，燕郊环北云创科学园区项目建成后将吸引大量的企业入驻，必将有效推动我市产业的转型升级，增强我市的发展后劲，推动我市产城融合发展。对于这一重大战略支撑项目，市委市政府将予以全力支持，力促科学园区早日建成，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同时希望福成集团充分发挥资本优势和资源优势，加快招商引资进度，力争让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在园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韩占山指出，以这次签约为标志，燕郊环北云创科学园区就正式从战略层面进入了实质推进阶段，双方将在此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对合作的具体细节进行深入交流，尽快签署正式合作协议，确保项目迅速实施。市政府和相关部门也要抓紧研制制定推进方案，开辟专门的绿色通道，为项目建设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和最坚实的保障。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对接合作，做好项目整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加大对项目的推进投入力度，力争项目早日建成达效。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福成表示，将以老骥伏枥的干劲谋划和推动燕郊环北云创科学园区的建设，为我市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市长刘连杰同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福成代表合作双方在协议文本上签了字。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要点之总量控制强化责任。污染物总量减排是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提和重要手段，但根据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实行总量控制的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4%，不能适应全国总量减排的需要。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两控区扩展到全国，明确分配总量指标，对超总量和未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修订后的法律进一步强化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监督，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国务院环保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行为叫做担当呢？其实心理上的担当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有人说啊，没什么好抱怨的，今天的每一步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这也叫做一种担当。对呀，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当然是一种担当啦。记得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OK， 感谢你选择继续在这里听歌。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你的人生正如海平线。曾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写过这样的几句话，一切都会过去，明天个人又将各奔前程，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要过去，像那些花，那些流水。 一切都是浮云，一切都会过去的。当你在经历非常开心的事情或者非常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尽量的去保持你所能尽量保持的淡定，淡淡的是一种好心态。好了，继续来听歌。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 带着那个钟，点了一杯咖啡，加了一点一点心碎。想起那一天没有说再见，忍不住有点心酸。忘了他，要我怎么忘了他？放了吧，就像放开手中伤。

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涉及到人品的问题，尊重他人是非常重要的。你懂得尊重别人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尊重别人也是在尊重自己。 OK， 继续来听歌。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无归的朋友是我同伴，满天飞朵夕阳在身旁，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走在街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像句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荷花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交警温馨提示您，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三河交警温馨提示，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 我在看，心在慌，青春沙哑，是谁触动了心房？虽然有无恙，就算悲剧变成叹遗憾。梦呀美啊，梦动人啊，迷雾却狂火散，而我痛心后感伤。我曾迷惑，曾经很爱过，这些承诺是什么？你曾经疯狂而荒唐的爱过，现实打醒我，你却听着说还能做朋友，其实都让我早的心掏空，勉强我摊牌遗憾。天荒